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哇塞，哇塞。 中场休息呢，我哋决定咗呢，我哋将啲神怪嘢呢就公布出嚟啦。 可以公布就公布。 呢度全部无神论咗，大 佬。第一样嘢呢，即係以我好权威嘅呢个地位去讲呢，就係、是、你哋唔好信呢啲嘢。 唔係呢啲係最近喺大陆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流传㗎。好得意㗎，即係突然间你发觉啲人呢唔知道人心虚怯。 一人第一样先啦，我一定我定定五件。 係啦，咁牛哥走入嚟㗎，牛哥梗又听到咩，你又听到啲咩神怪论啊？ 我哋个北京型奥运啊，系咁有五隻吉祥物， 系 咁咧，其实五隻咧就已经有四隻出咗事啦， 系 咁熊猫就四川啦， 系啊地震啦， 藏羚羊 系个苏联啦， 苏联啦，火车嗰度边度？ 山东啦， 山东炮 啦， 山东炮，仲有一笪地方我唔知咩嘢又出咗事嘅， 系 啊，而家仲有边度未出事咧？嗰只动物，嗰只吉祥物咧，佢系扬子鳄喺边度啦？咁长。 杨子鳄，你咪呢个长江？ 长江 实出事嘅，其实嗰个 讲真，好容易，好容易出事， 唔系好容易，肯定会出事，因为嚟紧就系水灾，每年都有噶啦，每年都八年一遇噶嘛，系咯，即系呢个差唔多仲紧噶，呢个 咁话即系咩咧？香港都有八年一遇， 系啊，香港嗰啲唔得啦，香港都唔系长江，而家长江只要长江流域其中一笪地方一遇水灾咧。中緊，所以呢五隻吉祥物你話吉唔吉祥我真係唔知 道。同埋我剛剛頭先即係第一次完嗰時候我講啦，就係話即係我聽到呢、這個即係都係同奧運有關 係。睇啦咁長，你俾幅咁嘅相我，我邊隻係熊貓我都分唔到啊。 哇你唔係吧大哥。 啊呢隻熊貓熊貓。邊隻楊子鵝呢 杨子鳄，你自己估， 你自己估啊！喂，系只熊猫影啲嘅啫，你真系玩嘢咩啦？咁 我就系今日即系听到啊，刚刚最新嘅消息就系呢、這个即系八一米跳栏世界纪录咧，即系俾人破咗。即系呢个，我觉得 唔系，要翻去嗰度先。嗱、呢度咧就应该系点样咧？就系、是、鱼啦，鱼我估计就头先你讲嗰个杨子嗰度啦， 杨子鳄 啊，跟住咧就系熊猫啦， 熊猫。 跟住咧就係呢個西藏羚羊，咁、跟住 swallow 應該就係呢、這個呢、這個燕子啦，咁呢、這個就五件咯，咁你睇一睇，你諗下係發生咗咩事啦嚇？ 自己對號入座咯，係爭只羊子鵝嘅啫， 咁頭先你講開仲有啲咩神怪論話？ 同埋我就我聽過一個就同我哋今日將會講嘅地方雲南有啲關係囉。嗰、那個其實唔係咩嗰個呢就是一個謠言嚟㗎。嗰、個謠言呢就係話即係因為你知道雲南好近呢個四川啦，即係連住㗎嘛。咁而家聽講就係話呢中央呢就即係多次就叮囑呢、這個即係雲南嘅省政府呢、就係、是、即係加強嗰、那個地震嗰個預警。因為呢就話聽講呢跟住會有大地震嘅地方呢就係、是、雲南喎。即係雲南好多人就係咁傳 啦。震一次㗎嘛個板塊唔會震兩次㗎。 咁你唔知咁 嘛？消失 系啊，呢、這个真系 唔系你点会咁讲？ 系啊，唔系你早几日都仲有个五级余震啦、 啊，嗰啲嘅余震啊嘛， 系 咪先？如果震系云南，冇咁巧啊！ 唔系，不过到有啲即系而家好多地方都系 天灾 怪怪地嘅，所以我都话今年即系搞奥运呢啲真系好邪。 今年仲有除咗中国之外，仲有几个地方地震啦、啊，水灾又有啦、 啊。我哋唔算有迷信嘅，我哋即系只要讲话在自己，即系大家听众参考嘅。 警惕下啦，你哋、 自求多福 吓、买只福娃翻个福娃入去， 咁上嚟买。 咁你阿志之，你讲开云南咧，不如你介绍下云南呢个地方啦。 云南就一个好 Q 大嘅一个省啦， 系咪好多 即系咁讲， 好多毒品出产。 唔系嗱，云南当然因为佢黐住呢个缅甸，佢南边系黐住缅甸 同缅甸接壤。 云南有几个特色啦，云南首先就系佢真系大到好似个国家咁啊，吓即系然之后跟住佢就有好多少数民族啦，呢个就好清楚啦。同埋就话佢亦都系即系佢南边黐住呢个缅甸啦，黐住呢个 老挝啦、寮国啦吓嗰啲咁嘅地方啦，咁所以同埋就有个特色咯，就是、你去即系不得不提云南。如果你讲云南，一定要讲嘅就系即系旅游啦。咁佢旅游景点系特多啦。咁同埋就系云南系少有中国咁多省里边，即系少有一个就系佢好鬼多机场嘅。我唔敢讲佢系咪最多，但系佢真系好鬼多机场。即系以前咧就系、是、我记得即系譬如话喺四五十年代嘅时候咧，就佢好多军用机场嘅。咁但系而家其实好多就转咗做民营，咁你譬如话如果有人即系去过云南旅行，就发觉就好得意咯，就系、是、你喺云南境内旅行咧，你都会经常要坐飞机嘅，即系譬如话你由呢个昆明啊北，即系向北上呢、這个香格里拉啊嗰啲咧，咁你就要坐飞机，佢好贵多机场。 我尝试解释呢样嘢俾你听啊，点解当年咧咁早期会喺嗰度有咁多飞机咧？因为当其时打到抗日战争末期咧。其实国民党主要嘅嗰个军力咧喺晒嗰边， 同埋个补给。 美国佬嗰阵时系好多住晒喺云南嗰边嘅，因为就想喺缅甸嗰边同日本打嘛。 飞虎队就喺嗰度。 系啦，呢个 Flying Tigers 啦。咁啊，讲咗呢样嘢咧，就讲一个比较有趣嘅一啲小嘅故事俾日事俾大家听啦。咁你记得好耐以前有个即系水门事件噶嘛？咁其中一个主角咧，当其虽然唔系在现场，咁佢就从另一个大厦咧去监控，即系去指挥呢啲人去入去呢、這个。嗰、那个民主党嘅总部嗰度，即系 Watergate 嗰度，咁嗰人叫 Howard Hunt， 呢个人咧早年咧就喺云南，就喺云南做即系啲特工嘅活动，咁当其时佢哋即系虽然佢唔系守嗰队啦，但系有一队好著名叫做101中队啦 ，Detachment 101啦，就唔系话一啲801队，因为其实咧佢哋惊嗰队系第一队嚟嘅，我就费事话俾人听佢第一队，所以叫做101，咁跟住有202啦，咁个 Howard Hunt 就系守202，当其时喺越南咧，其实系好多美国嘅特工队咧喺嗰度活动， 同埋就喺连住越南就有一条好出名嘅铁路啦，神面嗰条神公路， 咁有人问你咧，其实佢入去嗰条系咪应该路？江即系喺插过去呢个缅甸嗰边，系嘛，烧边啊，冇错。 即系嗰阵时国民党军队撤退，就 系 由嗰度一路开路吞吞入金山。 系啊，那个战役好精彩嘅。不过我哋金北上频道，我哋唔讲呢啲嘢啦，翻翻珠山讲。 咁佢有特色就系话，即系你话如果有啲咩工业啊之如此类咧，其实就云南就唔算多嘅。佢最出名其实就系、是、同埋 嗰个都算啦。 唔系种嘢都系噶，譬如云南嘅菌好出名啦，即系。如果你去雲南買手信啦，買蘑菇啦，即係嗰啲好出名嘅，係佢有幾樣嘢啦，即係種。如果你講種植嘅就係保里茶啦，係因為淨有個市就叫保里市啦，係 啊 係 啊， 咁就仲有就係、是、即係菌嗰啲，同埋就係佢有好多礦嘅。即系所以你而家见到云南有好多，如果用仲有啲少数民族咧，佢哋有好多做一啲即系手工业咧，就系、是、做一啲同一啲铜器啊、铁器啊，即系因为佢哋以前系因为本身佢有好多天然嘅矿喺云南个地方。 但系 anyway 咧，云南系一个相当之好嘅旅游地区嚟啦， 非常好嘅其实吓，即系其实我唔系嗱，我去过嘅地方只有两个，我去过两三次昆明啦，咁昆明系省会啦，咁同埋就 系 去过一次丽江。咁丽江其实嗰次去我你知我真係好少去大陆嘅地方旅游，咁所以你即係呢啲留返俾阿 Rosa 即係旅游频道先讲，咁但係丽江就已经係一个好出名嘅旅游景点啦，因为譬如话佢啲山名我真係唔记得，即係佢有好多啲山名，嗰啲名係好鬼死靓嘅，即係唔知咩玉乜 玉龙雪山， 即係武侠小说。 事实上系 玉龙雪山啊， 一段王爷嗰个地方， 系咪嗰啲啊？系咪就系、是？咁玉龙雪山我系经过个，系真系好鬼靓，因为佢玉龙雪山佢又好得意咧，就系、是、佢有好多我唔记得系咩，唔知系咪杜鹃花嗰啲咧，佢系会开嘅，咁所以个山系好 colorful 嘅。咁即係佢有佢话佢你要睇山有山啦，佢要睇你要睇呢个泉水，即係好多湖啊，好多好靓嘅湖啊，瀑布啊嗰啲，咁即係同埋每一橛地方呢，其实佢嗰、那个嗰啲景点都好唔同，譬如话你上到去呢、這个香格里拉啊嗰啲呢，因为佢嗰边呢其实就係即係达赖所谓嘅大西藏嘅其中一橛啦，即係嗰啲就譬如话你嗰啲你就会睇到，譬如话好出名有松赞林寺啦，即係个小 小布达拉宫啊嗰啲咁样，你就可以喺嗰边又睇到一啲藏嘅文化啦。因为佢有好多好多少数民族，即系所以就好得好得意。譬如话你睇到回族同藏族啊嗰啲，已经系非常之即系唔同咯。 佢哋而家叫香格里拉嗰度就系中甸啊嘛，就是、因为嗰度好多民族住埋一齐，即系除咗藏族之外， 系 就真系即系。似系 你要讲少少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原本唔系香格里拉，不过发觉即系改咗名之后发达啦。 呢度有一个古仔系啊，即系佢哋系争做香格里拉，争好多地方。 听讲就同嗰个小说咧《Lost Horizon》所形容嘅地方咧就好接近。 系啦， 哦呢个我都未听过，即系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咧？ 《Lost Horizon》咧就一个即系讲一个小说啦，就话咧即系有班人搭飞机，就嗰头咧就即系撞咗机啊。 嗯， 咁跟住咧就去到即系攞。跌咗落嚟之后咧，就发觉一个世外桃源。 嗯， 其实有少少同陶渊明嗰个《桃花源记》差唔多嘅， 知道？ 好似话唔知收咩搵唔翻咁解啦，都喺度住。咁即系嗰个原名就叫 Lost Horizon 咧，就拍过戏嘅。 嗯， 咁呢个地方究竟系真啊，定还是假咧？喺度好大争论。咁发觉最后屘就系、是、即系云南自己啃咗佢啦。 最似啦。 嗰、那个地方落个机跌咗落去嗰个地方叫香吉拉。 嗯， 咁原本云南我记得佢就唔系叫香吉拉。 唔系嘅，佢有个命名咁样。 系啦，跟住就命咗名，因为佢话哦嗰个地方 唔系咁靓嘅名都听。出唔系中国人改嘅，系啊。 咁呢个亦都同即系大陆近年嗰种旅游嘅经济兴起有关， 系 因为人有咗钱就多好多地方都去，发觉咧好容易赚钱。咁所以喺中国全国各地咧就兴起咗咧，即系赤壁喺边度咧，就我搵翻原来嗰度。咁啲人咧就即系搞翻啲旅游啊，你去凭调啲古迹啊咁样，就发觉发达啦。咁结果咧就有一笪地方咧就争影一个古国，就叫夜郎。 嗯， 夜郎咧就系湖南又话佢，贵州话佢话，发觉咧就系即系你争到个名翻嚟之后咧，咁个经济利益就相当之大。咁云南就其中一个即系香吉拉就争咗之后，发觉真系嚟好多旅游嚟咗咯。 不过呢度都回应到点解头先意思就系讲咁多机场咧，佢哋就系争做就起定先啊嘛，起定咗好多民用机系多得好密嘅其实。咁但系有另外一个原因，点解要机场咧？云南而家即系大地方啊，即系大嘅点，即系大理去丽江啊，啲路系好 OK 嘅。咁我落到西双版 纳，哦我知啊，系啊， 哇嗰啲路就行啦，即系有。唔係全部都係，但係好有好多即係特別少數民族聚居嗰啲位有好多點咧，係真係泥路嚟 嘅 啫。 但係我而家知道，因為啲路咧比較多公路起咗咧，其實而家譬如喺昆明嗰啲中產啦，我哋叫又已經開始咧就係流行時興咧就係揸車，即係一路咧就落到落去呢個越南啊，咁去玩 嘅。佢雲南嗰啲公路又誇張喎， 唔係因為直殺到落泰國嘅喎。 話我曾經咁樣翻， 我聽過你講嘅 泰國啦。問題寮國嗰度係好唔掂嘅，寮國而家就應該係中國，即係嗰條路嗰段公路好靚啊，由中國落去。咁但係落到寮國咧，寮國就嗰條唔係路嚟嘅。哇！嗰啲 有冇土匪啊？ 同埋冇巴士啊，全部系坐pick up 咧，就 pick up 咗十几廿个人嘅。 系 咁，同埋佢政府真系唔掂啊！咁而家中国就俾埋钱，俾埋帮佢起落去啦。 嗯， 咁就泰国嗰边已经 OK 嘅，中间呢一段就有排搞。 同埋我嗰次去丽江嘅时候就有啲感觉啦，即系又系典型咧，即系你去中国嗰啲旅游景点啦，即系譬如 泛滥，我觉得 嗱系啦，第一好多旅游景点啦，即系呢个系特色嚟嘅云南，就即系求其你转个位咁样，已经系一个唔知乜嘢好劲嗰啲旅游景点。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去丽江古城，即系丽江古城就系差唔多你去丽江必到嘅地方。 系啊， 咁你去到睇到个感觉就系咧。就古城好大嘅，其实佢丽江古城有个特色就系乜嘢咧？因为佢系嗰啲少数民族，即系佢系由元明清咁样三个朝代，即系几百年一路咁堆积。佢其实咧本身咧，我自己感觉就系我去到咧，我睇到嗰个面貌咧，其实佢系会有啲，因为佢唔系中原人士嘅一般典型嗰啲江南嗰啲咁嘅镇啊，或者嗰啲咁嘅古城啊嗰啲咧，佢就系比较有啲似咧譬如你如果去新疆咧，就有啲譬如好似啲喀什嗰啲古城啊，嗰啲古城咧有啲咩感觉咧？就好似我哋以前细路仔咧，九龙城寨嗰啲咁啊，即系你入到去咧就乱七八糟啊，接住。但系你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去丽江古城咧，你差唔多睇唔到呢个感觉噶。佢就差唔多将佢全部有规范晒啊，然之后跟住咧就全部就好多小店又一边做旅游，即系做游客生意啊。 好冇瘾啊！即系你明唔明啊？ 即系反滥系嗰啲游客反滥到咧，哇！ 系啊， 嗰阵时嗰啲中国 其实本身唔系咁噶，你见是、啊、你系睇得出佢咧，即系修饰过啦，有多假嘢喺度啦，同埋有啲嘢又俾佢拆咗啦，之如此类咯。所以其实又好冇用。 不过咧，相对地咧、啊，即系我觉得丽江都仲哇，大理就仲惨啊！大理就搞到片场咁， 系嘛？ 系啊， 系啊，拍你啊！ 实际上都系片场嚟啦。讲开云南咧，要睇一样嘢啦，就所谓嗰个著名嘅茶马古道啦。 茶马古道啦， 你阿 George， 你讲少少啦。 茶马古道即系其实都关金三角事嘅。 系啦系啦， 茶马古道就直落缅甸噶嘛，应该就系、是，如果我冇记错。 我读一读咧，西双版纳、普洱、大理。麗江、德钦呢啲就全部嗰啲一路落去就係咩啦？咁跟住仲去翻去西藏噶嘛，就拉薩嗰邊噶嘛。即係我唔好讀曬啦嚇。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好著名嘅，以前係咪即係喺嗰度用馬運啲茶葉咁樣？ 係啊係啊，佢哋其實用有好多佢哋叫馬隊定係乜嘢噶嘛？不斷咁樣跟住壓貨啊，甚至咩都係用嗰啲人。近代系揸枪嘅，佢即系压运嚟嘅，就真系。 唔系，同埋咧就我去云南去几次咧，就又有一个感觉都几，因为我成日都有留意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即系我成日都会将云南啊，即系你知道，因为嗰度嗰几个地方就系、是、云南再上咧，就应该已经系四川啦，四川再上咧就应该西北面应该就系西藏啊，然之后就譬如新疆嗰啲，佢因为嗰几个地方系连住噶嘛，咁。呢、这个正正就系我以前即系节目，我哋都讲过一个话题咧。即系我以前有个朋友问我，佢话即系你有冇觉得啊？即系喂，好融洽噶，即系云南咧一样，譬如话同新疆去对比，就是、新疆都好多民族， 系 吓、啊，即系都系一个少数民族好多嘅地方。咁、但系同云南有咩分别咧？咁云南咧，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咁样咯。因为云南嗰啲少数民族咧，就是、一啲真系好鬼少数嘅民族嚟噶、 哦。 即系譬如你嗰啲咩傣族啊，咩纳西族啊，乜？嗰啲咧，你數埋咧，即係一萬幾千人嘅啫，即係到今時 啊。 你就算回族咧，回族而家都唔多噶，即係回族，我諗係喺幾十年前開始越嚟越越嚟越一路係咁下降到而家，我諗即係得翻係兩三萬，即係唔過分嘅。咁但係嗰個同新疆嗰個比較就係咩？點解佢會比較係即係你唔會發覺雲南會成日聽到有好多動亂啊，有多成咧？就係因為佢呢啲。我覺得最大嗰分別係咩咧？就係、是、你新疆住嗰啲咧，譬如維吾爾族啊、哈薩克族嗰啲咧，佢嗰啲咧喺新疆咧嗰、那個邊界包住嗰啲地方，全部就係俄羅斯啊、哈薩克啊、阿富汗啊、巴基斯坦、 其實嗰邊人嚟嘅啫嘛。 係啊，喂，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嗰個分別就係、是、咧，如果我係一個維吾爾族人，我住喺中國領土，我可能有親戚。是住在出面的。咁那個生活啊同埋那個感受啊同埋那個交流啊所有嘢呢就個衝擊就好大。咁變咗呢嗰個反彈就好大。但係呢雲南你就唔會搵到一啲 講啦。你譬如話你講雲南應該係泰族啦。我諗即係同佢應該係實際上係泰國嗰邊啲。 泰族佢哋個語言係好接近嘅。但係文字就完全唔同啦。 但係佢可能佢發揮嗰、那個即係喺泰國發揮影響呢班人嘅作用就比較少。 好少。 係好少。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你外面影響唔到佢入面嗰度。同埋佢嗰個同化嗰個程度呢係真係好犀利嘅。雲南係已經即係基本上即系冇话好似西藏啊，即系新疆嗰啲咁 样 问题咧。 我自己一个、啊、即系比较粗浅嘅估计咧，其实呢个同云南本身嗰个生活嘅优越，即系悠游比较有关系嘅、嗯，即系佢。可能嗰個自然條環境嘅條件比較好， 嗯、 就唔似話即係你西藏或者呢啲以前嘅新疆咩？即係你要即係爭好多資源嚇。咁、啊、我諗相信雲南係可能係即係個相對比較容易生存同埋即係比較富裕咯。我理解。 同埋佢係比較單簡啲，因為佢成個即係成個省其實主要嗰個經濟活動都係喺旅遊業，咁、你變咗咧就即係呢啲少數民族， 一有旅遊業 發揮到， 一有旅遊業就唔會打交噶啦， 即係同埋你有時即係做下表演都揾到兩餐啦，係咪先？但係你喺新疆嗰啲就完全係另外 一個世 界。 唔係，不過咁講，呢個而家其實新疆近年已經開始改變嘅、新疆係一個相當之即係揾。 開始富裕嘅地方嚟。 唔係富裕，睇你點睇嘅啫。 唔係我唔係講係整體富裕啊， 係啊， 有啲人係真係揾好多錢啊， 係啊，烏魯木齊啲樓價。 唔係，係啊，佢新疆嗰個問題就係佢主要都係集中就係話漢人揾好多錢，同埋咧富裕嘅地方主要係集中係烏魯木齊。但係你成個如果你以一個大新疆嚟計咧，其實嗰個問題都仲係 係我知呢個源頭，但係即係始終一樣嘅新疆本身嘅資源係相當之豐富 嘅， 係啊，咁所以可能即係有啲人係真係喺嗰邊近年係揾到錢咯。咁但係雲南我諗其實都係即係嗰個生活條件一路都優柔咗好耐啦。 同埋有樣嘢唔同嘅，即係同相對新疆咧，雲南譬如就算大理然一個國家啦，或者麗江即係納西族以前個皇帝係即 係呢啲以前係大國嚟嘅咩？大理嗰啲 佢哋係中意漢化，即 係 所以即係。東巴文化就係嗰時，即係佢哋中意漢人，就想即係盡量學漢人啲嘢。咁佢保留佢自己象形文字嘅啫。咁大理都你睇到都幾中國化。 同埋你到今時今日佢講緊嗰啲族嗰啲，你再要去追即係追完翻個祖宗啊，嗰啲已經係即係好耐好耐事嘅以前嘅事。但係你喺新疆嗰啲唔同啊，佢嗰啲少數民族，佢所謂少數民族，喂佢真係成個國家黐住中國喺隔離。 佢嗰啲如果你計咗嗰邊就唔係少數民族， 唔係少數民族嚟啊！嗰啲真係係啊！你嗰啲咩哈薩克族啊，嗰啲咪咯？ 唔係哈薩 成個國家特 大 度， 都幾大啊！ 咪係咯， 大國好似大過蒙古啊！ 好大噶，而家哈薩克即係獨立咗出嚟之後嚇，唔係細噶。 成件事真係同我哋爭。 所以其實好畸形嘅嗰個就即係整簡單嚟講就係話，你喺新疆你會睇到你如果去過新疆就係你會感覺到一個好重嘅一個殖民氣味嘅。 係， 但係喺雲南冇嘅。雲南就即基本上係幾融合，譬如我去到昆明嘅時候，你發覺即係好多啲少數民族，佢其實都做緊漢人一齊做緊同一樣嘢。 但係佢又比較好， 同一份工， 佢又比較好嘅地方咧，係佢就算係咁咧，佢哋都少數民族嗰種特性咧，都表即係你會睇到，都仲睇到。 但係你哋有冇？我去完雲南，我有啲擔心嘅，即係慢慢漢化咧。咁就即係同埋佢哋即係佢民族一越少㗎嘛。 漢化咗好耐。 Joshua，你唔需要擔心，我呢事係即係係一定會發生嘅。只不過即係我哋都希望喺漢化期即係咁嘅染即係咁漢化嘅情況之下呢，你睇返少少即係佢哋同你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咁我覺得邊度譬如膚色啦，衣着啦，佢你冇話佢呃你都好啦，即係 咁。衣着要去旅遊區先睇到嘅，真係噶，係啊，好多嚇。平時佢又真係唔會咁樣著噶，係啊。 咁另外一啲即係嗰啲佢哋嗰啲生活習慣啦，咁起碼都仲會俾佢睇到啲嘅。 同埋雲南係一個幾值得即係去旅遊嘅地方嚟嘅，即係你做嘢就冇咩做。我嗰陣時去咧就做嘢都係啊，因為我同一啲玩具有關，咁啊喺嗰邊開啲店啊嗰啲咁嘅嘢，咁同埋。就即係而家其實都有啲人會揀一啲 route， 就係話你先去雲南，跟住然之後就直一路玩落去柬埔寨啊、越南啊，直落泰國啊，咁呢個都係其中一條 route。 我諗即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即係野心啦，可能你話會點樣咧？就係喺雲南嗰邊咧，又鏟條一條好高速公路落去泰國嗰邊。 係啊，係啊，頭先我有講過少少啦，佢去到一落就會係清萊啊，跟住就清邁咁樣啦。咁就而家就真係最麻煩係中間嗰段，即係寮國或者叫老窩嗰段路係有排搞。 我諗咁啦，即係隨著呢、這個即係中國即係同埋呢個全球化發展之後，高速發展之後，都唔爭得幾遠噶啦。即係 因為你 enjoy 咗嗰個富裕咧，咁你遲早柬埔寨啊、老窩啲都會搞埋咯。即係你真係爭係幾時佢哋 feel 到呢種咁嘅好處喺度。咁啊 ，anyway 咧就雲南咧，我哋都係即係作為做生意或者工作地方都冇乜好講嘅。即係只話即係你去到咧幾舒服。 旅遊啦，再你譬如話睇下啲歷史啊嗰啲咁樣啦。有啲咩歷史人物咧？ 我只系记得金融入边嗰啲啦，咩啊段誉啊， 最出名有吴三桂啊，唔系仲有一个偶像嚟噶，即系我崇拜佢噶，嗰个就蔡锷啊，蔡锷系云贵大将军啊，即系嗰个又系，因为点解我好崇拜佢咧？因为佢以前 首先喺呢个云南，即系呢个发起呢个护国运动啊， 护国运动嘅时候，佢系俾即系袁世凯运咗喺北京咧，跟住然之后点解我咁崇拜佢咧？就系 因為佢有，因為佢有個好正嘅女朋友咯。 小鳳仙， 小鳳仙啦、 啊。我哋交接飛翔，飛翔有時都聽到呢名嘅，不過唔係叫小叫鳳仙咧。 係啊，咁啊，嗰時嗰時即係嚟過香港嘅，即係蔡娥。蔡娥其實走佬嗰陣時咧，就係佢喺北京即係落香港，跟住由香港咧鬼鬼祟祟咧就經翻就係、是。越南柬埔寨嗰边上翻入翻去云 兜翻个圈， 入翻去云南，跟住然之后咧就等袁世凯宣誓做大总统嘅时候咧，佢就宣布云南独立啦。 系 系啊，即系嗰其实系佢系其中一个激死袁世凯嘅人嚟噶嘛，因为佢话佢 金融易激死噶 吓、啊， 金融易激死噶。 咁袁世凯系俾两个人激死嘅就我觉得，即系俾佢个仔啦，因为怼晒报纸俾佢话俾佢听， 系 即系话俾佢 做皇帝啦，做皇帝啊， 英美都接受你做皇帝啊嘛，跟住第二个俾人激死嘅就係蔡锷，因为佢以为蔡锷系支持佢做皇帝咁、 OK， 嗱，我哋剩翻少时间，我哋讲一啲即系时事嘢啦。 好啊， 咁啊，即系你知道近排咧呢、這个两岸嗰个旅游啊炒得好热啦，即系啱啱搞掂咗嗰个周末直航嗰单嘢啦。咁、啊，其实而家你阿 Joshua， 你去澳门咧，你感唔感觉到即系呢啲即系变化喺度咧？ 我今次澳门飞厦门啦、 嗯， 因为澳门其实七成生意就系靠。台湾，甚至我搭嗰班机，其实大部分台湾人嚟嘅，即系主要停一停。 知好耐啊，澳门而家其实系台湾啲人香港都唔经香港嘅，经晒澳门。 咁肯定影响佢好大，影响澳门。 嗯、 但澳门机人又真系唔得嘅，佢效率仲差深圳机场。 咁好嘢， 系咯，竟然咁样。 嗯， 同埋佢即系澳门啲官员就真系唔系咁礼貌。我发觉佢哋。即系我留意咗好多次嘅，即系每次过澳门关咧，香港人咧佢就唔敢飞咗。 你讲机场关系咪？ 机场关又好，拱北关都好。 Okay, okay. 佢哋如果中国嗰啲证咧，佢哋系飞过去俾你。 同埋我，哎呀，你都唔即系你就遲上去啦、啊！我哋當年咧就係一個動作嘅戒卡飛卡噶嘛，唔係你睇我哋嘛，即係佢又點啊佢？ 我有我都知 道你見到我咁啊， 係啊， 係銀下， 跟住戒卡飛卡，戒卡飛卡。 發生咩事？佢而家對香港人唔飛啊？係咪有人投訴過定咩事咧？冇啊！我留意咗好耐，香港啲人會好啲噶、 嗯。 大陸就嚓係咁飛，係咁飛。同埋咧，我咁好彩今次去咗，佢唔知有個大人唔知證件咩，佢哋係喝佢嘅。 咪有待改善啦、啊，即係呢個其實中央其實早期，譬如你喺呢個黃江啊、羅湖嗰啲都有呢情況。 我哋經歷過啦。 不過而家係不過而家嘅就係佢中央話邊一啲係大嘅關要改善呢啲形象咧，嗰啲就做先嘅。所以而家你見到咧，譬如話深圳啊。黄江嗰啲咧就好咗好多，咁譬如澳门嗰啲，我谂慢慢都会做。 我自己有个 theory 嘅解释嘅，因为以前我哋都跑过几个关口啦，即系罗湖啦，以前嗰阵时未有黄江啊、 嗯， 就做一个蛇口，蛇口又好少人去嗰阵时，咁、 嗯、 你发觉咧，其实都唔使点 train 嘅、 嗯， 你少人佢自然会好嘅，好有礼貌噶，系、 哦、 真嘅呢、這个。我就算去广州都系噶，佢唔系多。当你一多人嘅时候，呢啲人嘅反应就咁样嘅， 佢就嚟啦。 即系你对份工厌恶啊？呢个一个反应。 唔系，仲有一样嘢噶，即系澳门嗰啲，我谂啊，回归之后咧，即系澳门啲海关咧，我所知啊，因为我识嘅好多都，即系贪污嘅机会咧，即系少咗好多，油水收少咗好多嘅，比以前葡国政府嘅时候，咁所以咧，我谂呢个咧系同即系都系一个。推動唔到嗰個人，即係每日翻工咧會比較精神啲嘅。點、啊、每日都有片收嘅，你知唔知？ 講翻關員就我突然間諗， 係真㗎， 哦， 啊，係真係真係咁樣嘅。 我突然間諗翻關員，我突然間諗翻雲南嘅關員咧，係好得意喎，有 order 喎，特別對港澳同胞，即係譬如我搭有啲長途車咧，中間落車查咧、嗯，香港唔使嘅，同埋咧佢哋一字排喺度敬禮嘅。 系咩？ 系啊，因为有香港人啫。咁跟住我 敬礼特别俾献俾香港同胞。 系啊系啊， 好啊，真系我哋。 咁跟住我， 喂，真系常喺碧桂园。 我都吓跳咯， 祈福新村啊嗰啲啊。 我坐车咁个司机唔知我哋咩人噶嘛？咁跟住过几次咧，吓点解咁嘅？屌你呢个机会有唔使落车嘅？ 系。 同埋过辽国关咧又真系好好噶，即系佢哋又系出晒嚟啊， 北即係嗰度個關好細啫。咁但係佢對香港人真係好嘅。 嗯，不過講翻台灣嗰個可以講多少少啦。即係嚟緊就我知道，譬如嚟緊嘅十一咧，就將會係好多人準好多大陸人就準備去台灣自由行啦。嗯，啊，即係 join 團咧，嗰個未算係自由行啦。嚇，但係呢個你會睇到個趨勢咯。即係今年可能就真係睇跟住個數字啦，即係可能係會對香港有影響。咁，嗯，其實係好事嚟 嘅。我就係知道 少咗好多大陸人嘅，即係 我就知道一樣嘢，呢個世界冇咗邊個地方避到大陸人咯。 嘛， 冇咗邊個地方避到大陸人咯。 喂，大佬，台灣從來都冇避啊。 唔 係 啊， 當佢哋投票選馬英九嘅時候，就係要揀呢條路嚟行噶啦。即係嗱，跟住我話俾你聽，預計喺打後嗰幾個月，嗱下個月開始啦，打後嗰幾個月將會有啲咩嘅新聞咧？我而家報定俾你聽啦，就係呢個台灣，即係台灣人同大陸嘅旅客發生爭執啦，同埋去即係去咗好多黑店買咗好多假嘢啦。即係我話俾你，如果買假嘢，你唔好話香港啦，即係台灣簡直係專家。而家喺大陸賣緊嗰啲所有假嘅手錶啊、飾物啊嗰啲啊，大部分都係台灣廠。 嗰邊先就係高級版。 嗰啲即係所謂成日你聽到嗰啲咩勞斯丹頓啊嗰啲，話俾你聽，生產商好多都係台商嚟。係啊。 頭先我講一樣嘢就唔係特別針對大陸同胞，我即係講一樣嘢啦，即係譬如喺大陸犯咗錯，而家走台灣應該即係譬如你包咗個咩？谂住去台湾走甩，结果发觉走唔甩。 今次见啦， 唔系啊，而家发觉全世界冇地方走甩， 都揾到 冇啦，系啊，冇得走啦。系 喂，讲一样嘢，我唔系针对大陆同胞啫，点样啊？ 系 咁咧，就最后一样嘢要澄清翻啦，因为头先阿牛讲嗰个福娃咧，就即系啲资料上可能有少少出入，咁我再讲一次啦。发觉咧系鱼、大熊猫、奥林匹克圣火、藏羚羊同埋燕子。 嗯， 咁你就。即係大熊貓代表呢個四川啦，咁當時啦， 羚羊就撞啦， 撞到啦。咁聖火曾經被人干擾過啦。咁，從呢個角度睇咧，就呢五隻福娃係真係可能，正如一啲朋友所講啦，預示咗一啲嘢咯。 邪蛙。 嗱，呢個你講， 唔係我不嬲講係福娃，即係我廣東話唔係好正。 係啦，啱啦。咁啊，阿 Joyce 今日好多謝你啦，即係你又即係貢獻咗你對越南嗰個知識俾我哋啦。咁啊，下一次就再翻嚟咯。 最後講多少少嘢啦。即係外國嘅，聽日記住8:00睇中國隊對。 哎呀，你講漏咗少少啊！你趁住有少少時間，你講下，可唔可以講下中國隊？因為我聽日睇， 因為足球頻道係講唔到呢啲嘅，因為足球頻道唔係一個外國節目嚟嘅。咁所以即係講多少少啦。即係最近就其實最近喺大陸就啲人咧就精神鴉片只係幾隻嘅，一係股票，一係就係體育。即係咧夜晚咧就睇歐國杯啦，跟住咧朝頭早起身就睇 NBA 啦，即係由朝睇埋。 你知咩好似話？睇好似 NBA 娛樂性太豐富，要 ban 咗佢啊！ 冇聽過喎， 我聽過呢段新聞話， 我絕對唔會相信咁做嘅，因為一 ban 咗一定會暴動咯，係啊，即係比冇得到股票，我諗即係差唔多嘅啫，咁即係啲人就好似無主孤魂咁嘅，有啲人即係賭股票啦、睇波啊、睇籃球咁樣，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就中國就係、是、中國國家隊足球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已經大家已經冇曬癮咯，咁只係就食呢兩個禮拜就不停喺度鬧啦，大家喺度鬧。 點解仲鬧咧？我發覺唔係死咗心咁，大家 冇死心喺即係嗱呢樣嘢就坐外，即係喺大部分人心目中，即係我都同佢哋講過，喂我都話喂你哋仲 放棄啦， 你仲相信你自己國家嗰隊足球隊係一隊即係一流嘅亞洲球隊咩？即係信命啦，你哋係二流球隊嚟噶嘛？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即系听日要睇一睇咯。唔系嗱， I T 我绝对唔同你讲二楼 吓、 啊，三楼 。唔系，但系我呼吁大家系即系帮中国。 你想死啊？你 嗱，唔系 呢个人冇出声啊？呢个人 系俾阿静喺度，唔系俾我讲多几句。即系我要呼吁大家睇呢场波嘅时候咧，唔好柴中国台，即系咧唔好以为我杰斯仔真系反共或者咩？我其实咧，我真系好想中国出线噶。咁但我知道好渺茫，但系点解咧？因为出咗线之后咧，再死喺南韩同日本手咧，系更加快感嘅。咁但系而家太早死嘅，即系而家搞到爆尾。咁听晚咧个形势就系一定要赢伊拉克。咁但系基本上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知道系冇可能噶啦。吓咁 伊拉克打紧内战 嘅，伊拉克啊，伊拉克好犀利啊！伊拉克啱啱赢完澳洲1-0。 喂，如果你用呢、這个即系惯常愤青嘅角度睇咧，中国一个咁嘅大国面对一个。 即係內戰期間死傷咁多人嘅國家都唔能夠贏，你諗下嗰個即係羞恥係幾？ 你唔好再踩多人兩腳啦！你呢啲言論擺埋上去咧，嗰班球員係會聽日會死嘅，啊！即係喺天津個球場係出唔到嚟嘅，真係。 我發覺可以可能即係一個方法，我哋參考啦。嗯，即係你知唔知伊拉克以前咧輸波會點㗎？ 系打腾噶嘛，系啊，唔系同埋会巴噶嘛，听讲系， 系啊系啊， 即系可能用呢个方法咧就会 你知唔知讲当年咧系边队边个主理呢个伊哈球队啊？ 呢个侯彩英个仔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 咁我发觉我谂中国都要即系用相应嘅做法咯。 吓，唔系去意大利踢波嗰个系咪都系侯彩英个仔啊？佢踢过李贾纳嗰个咧，我记得好似系都系佢，系啊，咁但系即系无论如 anyway， 即系听日。 自亂就是用重點 用重點都救不到即是我告訴你聽我告訴你聽我看我是我不好意思我真的很真中國 你事實上是啊是 中國足球隊啊中國支隊啊差不多場場我都有睇噶，係悶到我話俾你，唔係好多人好似我咁有能耐啊，可以睇曬九十分鐘 嘅。唔係你唔係 好辛苦，你點樣睇一場中國隊？ 需要咁啊？嗱，點解你唔喺中國隊即係作賽時候咧下重注買中國隊輸咧？ 我以前我不嬲都有嘅喎， 咁你咪發咯， 唔係咁呢啲費事喺度講啦。我第一次買就係 即係你嘅生活費其中一嚟啊。 唔係我第一次買中國對巴西嗰陣時候，我已經開始買嘅嚇，即係呢唔係呢個我成日同我啲朋友講嘅，你總之中國嗰啲球賽你買對家咧， 精神上 就 精神 好掂， 精神上我哋支持中國， 精神上係咯，你中意咪支持咯 嚇。但係即係呢個輪到呢個買落 bet 嘅時候就即係呢個。买中国队输就得啦吓，咁你睇紧啲咩啊？你喺度睇紧啲咩？ 唔知睇唔到咩？哦，唔系伊拉克系亚洲冠军，系啊，唔系亚洲杯冠军嚟嘅， 冠军 吓，咁所以就 最近嗰次啊，你讲啊， 咁最 嗰次出炉，我哋其实讲过啦，我哋知嘅呢个， 嗯，最新鲜出炉， 佢哋今年几开心啫， 系啊， 系啊，证明一样嘢咯，就系多难兴邦， 嗯 吓，咁足球上面就咁样， 即系中国要。中国足球队强劲就要等差唔多等共产党冧齐咯，要 哇 系咪咁讲啊？唔系咁啊，唔系，哇哇哇嗱，咪冇误会啫。即系咁嘅意思。如果你系咁嘅意思啦，即系话俾你听，中国足球队咧系冇可能可以打得好噶啦。因为冇呢个 冇可能放弃咗啦。 系啊， 你有本你落咯， 千秋万世噶嘛，大佬 系啦。咁啊，啱听啊， 哇 overrun 晒啊！嗱，总之听日咧就八点钟睇中国队，跟住然之后先再睇欧国杯。 记得即系事前要落注啊。 落注买伊拉克 系啦 ，OK， 知道 好，下礼拜再见， 好，拜拜。